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 你好，我叫王开文。 你好，我是李怡君。他们都姓李。二， 陈小姐，这是你的房子吗？ 不是，是我哥哥的房子。这不是陈小姐的房子。三，你喜欢看书吗？ 不喜欢，我喜欢照相。 我喜欢看书，不喜欢照相。三之一，他们都喜欢看书。三之二，他们都不喜欢照相。四， 李小姐，你家有几个人？ 我家有三个人，我爸爸妈妈，我。你家呢？ 我家有四个人，我有一个妹妹。 四之一，李小姐的家有三个人。四之二，他们都没有兄弟姐妹。